我们来听听张良是怎么说的。就在李义基日夜不停赶制印玺的时候，张良却没事可干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就到刘邦那儿串了一次门。事实证明，这次看似极为普通的串门却意义非凡，足以写进教科书了。因为张良从刘邦嘴里知道了利益基县的那个好主意。张良听完很平静地说了一句话：大王的事业只怕到此就要结束了。刘邦当时正在吃晚饭，一听这话哪还吃得下呀，赶紧放下筷子询问原因。这时张良拿起筷子做道具，开始对利益基的长篇大论展开了反驳。一场精彩的正反辩论马上上演，可惜当时正方利益基因为赶制印玺并没有在场，错过了跟张良一决高下的机会。这里就把他的话主要归纳为三个反问。第一，从前商汤王、周武王是分封过夏桀、商纣的后裔为诸侯的，但那是有前提的，他们当时有实力掌握他们的生杀大权，能够罩得住他们。现在大王你呢？你能做到吗？第二，目前这些跟随大王的人为的是什么呢？还不是为了功名利禄，为了封妻印子。如果现在就分封了各诸侯，那大家各是其主，都回家去了，还有谁来帮大王打天下呢？第三，就算你分封了各大诸侯，但人都是善变的，到时候他们见楚国实在太强，还不又得纷纷转头项羽那儿去了，那样大王的事业不就结束了吗？张良就是张良，他的三个反问把刘邦问的是哑口无言。等他回过神来，就下达了一道命令，销毁印玺。这时候荥阳城外的楚军就像涨水似的越来越多，刘邦已经把外城的兵马调到了内城，进行了最艰苦最顽强的保卫战。可是荥阳保卫战最大的难题就是军中已经快没有粮食了，要行军打仗总得吃饭呢，没有粮食意味着什么那谁都明白。眼看这样坚守下去不是个办法，是谋士们出彩的时候了。利基想的是坏主意，张良暂时还没想出好主意，韩信又在遥远的大西北剿匪。粗粗一看，刘邦手下最为出色的几大谋士关键时刻都掉链子了，种种迹象表明注定要有新人来出彩了。对，说新人新人就到，道嫂的陈平出场了。陈平一出场就教了大家36计中的一条计，反间计。他说项羽现在看起来好像实力很雄厚，但实际上他手下的人才并不很多，谋士只有一个范增，武将称得上号的只有钟离昧、龙且、季布等屈指可数。这时候只要利用项羽多疑的弱点，用黄金做诱饵，离间他们和项羽之间的关系，让他们内部自相残杀，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打败项羽了。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刘邦听了陈平的话之后，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，急忙捧出一箱当枕头睡了多年的金银财宝交给陈平， 对他说，剩下的事儿就交给你去办了。事实证明，陈平不但是政治家，还是实干家。他在楚军中大肆散布谣言，说钟离昧有造反之心。这个时候，项羽充分发挥了最低能的智商，有人要造反，这仗是没法打了。攘外先安内，项羽当机立断做出决定，攻城的事儿停下来，先缓一缓，马上派人去调查一下钟离昧将军的政治作风问题。调查员风风火火地去了，折腾了一阵子，然后又风风火火地回来了，给出的结论是，根本找不到钟离昧任何谋反的证据。对于这样的结论，项羽显然是不满意的。但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，总不能直接给钟离昧治罪吧。但项羽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，两个字，疏远。说白了呀，项羽就是不再信任钟离昧了。离间了一个钟离昧还不行，并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。自己本来的目的是直接把钟离昧送上断头台。但陈平没有气馁，他重抖精神，调整心态，把下一个离间的目标瞄准了范增。要离间范增，就不能再依葫芦画瓢了，还得花大力气下狠招才行。他想出了一个求和的妙计。连傻子都知道，此时荥阳已经陷入楚军里三层外三层的包围圈里了，想要求和，恐怕是痴人说梦。但痴人说梦试一下总行吧。于是陈平以刘邦的名义给项羽写了一封信，大致意思是说，你看打仗多没意思啊，劳民伤财不说，而且有家不能回，让老婆独守空房，咱们还是不打了吧。咱们以荥阳作为楚汉的分界线，言和吧。不打了，痴人说梦。项羽的反应果然跟陈平预料的差不多。别看项羽平常做事粗鲁，讲究的是一个暴字，粗暴的暴，总是习惯用拳头来解决问题。但是呢，你只要是跟他说好的，他也并不是拳头不讲道理。这次议和他明明就不同意，但是出于礼貌，他还是写了一封回信，大致内容是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我还是先拿下荥阳，咱们再来谈议和的事儿吧。如果这封信直接交给刘邦的使者，那么议和的事也就这样简简单单的告一段落了。万分之一的机会将付之东流，陈平苦心经营的计划将彻底失败。但陈平是何等人物啊，他当初在项羽手下也不是白待的，项羽的脾气和性格他又岂能不知呢？果然，回信写好之后，项羽说话了，来而不往非礼也，既然你刘邦亲自派人送信给我，我当然要派人送回信给你了。当然，别看项羽平日里做事五大三粗的，但是这一番却是粗中有细。他这样煞费苦心地派心腹之人去送回信，是有目的的。目的也简单明了，送信是假，去荥阳城中探虚实是真。我们在武侠小说里边经常能够看到这么一句话，强中自有强中手，一山还比一山高。那接下来 三国演义当中蒋干到东吴那一幕情景喜剧马上就提前上演了。唯一不同的是，当时蒋干仗着和周瑜是老同学的关系，想去做说服的工作，最后偷鸡不成蚀了一把米，回来时赔上了蔡瑁、张允两颗人头。而项羽这次派人送信，赔上的却是亚父范增先生的人头。楚国的使者进城之后，一出好戏就上演了。刘邦首先在总导演陈平的指引下喝了两大碗高浓度白酒，因为接下来刘邦要进行醉酒的表演。先期准备刚刚做好，时间也到了，楚使该登场了。楚使一登场，见到的情景就是这样的。刘邦正红着脸在酒桌上打盹呢，身边东倒西歪地放着几个空酒坛子。如果这楚国使者不是早就知道他的身份，第一反应肯定就是这个人就是一个醉生梦死的酒鬼。听到士兵的传报，酒鬼刘邦这才慢慢地睁开惺忪的睡眼，就问了，楚国使者来干什么呀？楚国使者掏出信笺递上去了。刘邦这时开始表演醉拳，他伸着颤抖的手来接，身子一个趔趄，人都差点跌倒在地，自然就没法接住了。侍卫捡起信笺，恭恭敬敬地递交到汉王手上。刘邦是看也没看，随手就放在了鸡案上，然后又趴在桌子上睡着了。这个时候，陈平从后台跳到场上来，对楚国使者说，大王喝多了，走，我先请你吃饭去。碍于当时的条件有限，吃饭选在荥阳城里的唯一一家星级酒店厅堂。楚国使者刚一落座，这时候一担担宰杀好的鸡鸭鱼肉都挑着从他身边走过，生怕楚国使者不知道他们的食物都是上等的新鲜的。当然这个时候陈平也没闲着，走进厨房门口，大声对里边的厨师说了，酒菜挑最好的上，这个贵宾可得罪不起。安排好这些之后，两个人进行了简单的交流，陈平就开始下套了。亚父最近可好啊？你这次带亚父的信来了吧？啊？什么信呢？那楚国使者果然就上当了，又接着问，我不是亚父身边的人呢，我是项王身边的人啊。哦，我还以为你是亚父身边的人呢。陈平说完这句话，就不再跟这个使者说了，是拂袖而去。陈平的举动弄得楚国使者是莫名其妙啊。他心里边虽然很不是滋味，但既来之则安之，饭总得吃吧，总不能饿着肚子回去吧。接下来他是左等右等，肚子里的革命早就闹得翻天覆地了。等了好久，终于上菜了。菜是上来了，却打折扣了，什么鸡鸭鱼肉，什么山珍海味，通通都没有。上来的就几盘黑不溜秋的小菜，一碗米饭，再加一壶淡酒。这楚国使者可实在是饿坏了，虽然说这菜这饭这酒寒酸了点儿，但是出门在外的就将就着吃吧。他吃了一口菜，这菜哪是菜呀？不是没有盐味，就是咸的不能入口。他吃了一口饭，这哪里是饭呢？带着一股这酒寒酸了点儿， 但是出门在外的就将就着吃吧。他吃了一口菜，这菜哪是菜呀？不是没有盐味，就是咸的不能入口。他吃了一口饭，这哪里是饭呢？带着一股浓浓的馊味。菜吃不得，饭也吃不得，最后就剩下酒了。他就喝了一口酒，这哪是酒啊，就连白开水都不如。楚国使者可不是傻子，自然知道这跟厨师的手艺没什么关系。他明白自己被人忽悠了。按陈平前后的态度对比，作为亚父身边的人和作为项王身边的人所受的待遇就是不一样，简直是一个在天上，一个在地下。看样子饭局是没法再继续下去了。楚国使者愤怒地冲出了饭馆，马不停蹄地出了城，把城里的所见所闻都如实地向项王进行了汇报。那接下来的事儿就很简单了。项羽听了使者的话，对范增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，这一转就转出大是非来了。这个时候的范增还蒙在鼓里呢，他不顾年老力衰，不停地劳碌，不断地出谋划策，希望能早日攻下荥阳。而项羽这时候心思并不在攻城上，原因是范增的事儿还没调查清楚呢。攻城攻得好好的，怎么就停下来了呢？范增坐不住了，就去问项羽。见了面他就直话直说了，现在趁敌人粮道被迫，正是进攻荥阳的良机，一旦错过，机会就不再来了。这话挺直，没错，但是有人比你更直。项羽这回丝毫都没给亚父的面子，我就不听你的，看你怎么的。这样的语气已经很严重了，类似于跟你唱反调的赌气行为，你要这样，我偏偏就要那样，反正就要跟你对着干。君臣之间说这样的话，明显是一种极为不信任、不满意的态度。这一句也罢，项羽生怕范增没弄明白，末了还补充了一句，只怕我一进荥阳城被人卖了，我还帮人家数钱呢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解寒帮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健康生活，幸福人生，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。 心头只能笑一笑，问候，好在有情人。

来自地中海的进口野生海参，助力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朋友。广播推广价15块钱吃一次，用外卖快餐钱给自己和家人吃一头营养价值高、被誉为八珍之一的海参。现在就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，专属客服给您详细解答，并且针对性的提供家庭食补菜肴，手把手的教您如何制作海参美食。 海参的营养高，大家都知道。如今现代科学理论研究深入揭开了海参的秘密。丰富的谷氨酸、甘氨酸、精氨酸等16种的氨基酸，还有独特修复能力的海参粘多糖、海参软骨素，而且它不含油水，没有胆固醇。广播推广价15块钱吃一次，值得每位朋友、每个家庭作为长期食补佳品进食。咨询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。 是的，建议大家订购一盒来做一个尝试。一盒呢是3个月的量，那专柜售价包括到咱们的盒子上都是有清楚的标价，是1999。而此刻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，每盒直降1300，只要699，内含40-50头，因为是野生的，营养聚集高，隔天吃一头就可以了。这划下来呀，每次就是15块钱。菜市场随便的一把葱姜蒜、西红柿、土豆的钱，就能够吃到海参了，而且还是纯净海域地中海的野生海参。 没错，电话是40071061084007106108。作为老百姓口中的营养大富翁，海参呢，它是典型的高蛋白、低脂肪的食物。我个人呢是经常买给我爸妈和我公婆来吃的。像泡木耳，香菇一样泡发简单，吃着也方便。爆炒、凉拌、煮粥、下面条、蒸鸡蛋、空腹直接吃都行，直接入菜，百搭又营养。长期下来，精神头啊肯定不一样。 好，看到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，已经有朋友尝试下单了。手机尾号0921的张女士说，看过资料讲啊，把海参砍几节还死不了，重新又长出一节新的，修复能力很好。心想啊，这野生的应该更好，想试试。欢迎啊，因为野生海参呢是自己在海底觅食生存，要躲避天敌，并且它是慢生长、慢代谢。有很多常吃海参的老客呢，会特地挑选野生的。 好，继续看到4589的刘先生说，这食补啊，确实更方便也更放心，算下来15块钱吃一次倒是不贵，而且家里的老人包括自己小家都能吃。对啊，所有的朋友都能吃，而且呢15块钱说实话路边的一份快餐都买不来。还继续看到3399的赵阿姨订购成功，说身体好太重要了，要不是上个月自己下楼这个脚扭了、就和几个老同学去意大利玩了。 哎呀， 现在出个小区门都难。 是的 我也经常跟我妈说，身体是第一，你看操劳了一辈子了，现在儿女呢都不要你操心了，该吃吃该玩玩，但是必须要身体好才行。 当然了，那还有更多的信息咱们来不及一一播报了。15块钱吃一次进口野生海参的机会呢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，无论您有什么样的需求或者问题，都欢迎大家来电咨询。 没错，今天是单盒裸价体验，门槛很低啊，您只要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，就能享受地中海进口的野生海参，专柜1999，直降1300的优惠，每盒只要699， 是 一个礼拜吃3回，能吃3个月，每次呢就是15块钱。像大家熟悉的海参小米粥，饭店里怎么着也得70-80块钱一小盅吧，那还不如花15块钱自己在家烧一大锅，全家都能吃。 对， 还有日料店里的海参刺身，那都是上100块钱才几片的。那自己在家切段儿啊，生抽、芥末一蘸，不就是跟日料店一样的吗？ 不对啊，因为咱们这个是进口的野生海参，这一般地方啊，您还买不到、吃不到。好了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，699一盒，40多头，连续3个月的营养补充，吃一次才15块钱，最后30秒钟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欢迎你，醒目却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 金戈铁马英雄谱，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。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，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《大清相国》。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，千古传颂。然而宦海风高，沉浮难料，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，唯有陈廷敬驰骋官场50多年，历任通、吏、户、刑四部尚书，官至文渊阁大学士，起归之后仍被召回，最后老死相位。小说剧《大清相国》为您讲述陈廷敬的为官之道，再现300多年前的官场风云。 第32集。 阳曲知县戴孟雄在五峰观山门外下了轿，望着漫天的飞雪，他不由得朝手里哈了气，使劲搓着。前梁师爷杨乃文和衙役们紧跟在后面，都冷得缩了脖子。杨乃文说： 哎呀，老爷，您这可是久上五峰观了，这么冷的天，我看这富山也太假清高了吧。 不要乱说，这是皇上的旨意，我也是没有办法。 戴孟雄吩咐大家不要多嘴，恭恭敬敬地走进了三清殿。道童见了忙进去传话，富山正在屋里提笔著书，听了道童的通报忙说： 啊，童儿，你照例说我病了。 道童回到三清殿回话： 戴老爷，我师父一直病着呢。 我早就猜着了，你们的师父啊肯定还是病着，我特意来探望的。 哎，戴老爷，我师父吩咐了，他需要呀独自静养，不想别人打搅。 还我说你们这师父架子也太大了吧。 哎，不敢这么说，富山先生名闻海内，皇上成日就惦记着他，去看看富山先生去。富山先生，您的身子好些没有啊？戴某惭愧，我这剑圣的功名是捐来的，富山先生自然瞧不起，可我治县却是尽力，富山先生应有所耳闻。百姓自愿捐建龙亭，把圣谕16条刻在石碑上，用它来教化子孙万代，我想这在古往今来都是没有的事儿。我不算读书人，但咱们山西老乡陈廷敬大人算是读书人吧。您也知道，正是陈廷敬大人在皇上面前举荐您，皇上可是思贤若渴呀。 富山仍纹丝不动睡着，风吹窗纸啪啪作响。这个时候一个衙役慌忙进来说： 大老爷，外头来了顶八抬大轿，几十个人，听说是钦差。 戴孟雄闻言惊骇，立马起身迎出门外。原来是陈廷敬一到阳曲就径直上五峰观来了，甄儿、刘景、马明等随行，另有教父衙役若干。甄儿是男儿打扮，像个风流公子。陈廷敬掀开轿帘，戴孟雄跪地面拜： 阳曲知县戴孟雄拜见钦差大人。 哦，真巧啊，起来吧。你就是阳曲知县戴孟雄？ 卑职正是。 我要独自会晤富山先生，你们都在外面候着吧。 陈廷敬独自进了富山的房内，拱手拜道： 晚生陈廷敬拜会富山先生。 哼，陈廷敬啊，你在害我，你要毁了我一世的清明。 皇上招示博学宏慈，我是专门来请先生进京的，您我一别近20年了， 这些年朝廷做的事情您也都看见了。 是啊，我都看见了。顾炎武蹲过监狱，黄宗羲被悬赏捉拿，我自己也被官府关押过，我都看见了。 此一时彼一时，现在朝廷也要召见顾炎武、黄宗羲他们，硬是博学鸿词。 清廷的算盘，天下有识之士看得很真切呀。刚入关时，他们想利用读书人，便有那钱谦益等无耻之辈背弃宗庙，甘当二臣呐。可是到了顺治亲政，自以为天下稳固了，就开始打压读书人，钱谦益等终究没落得个好下场，自取其祸呀。如今清廷搞了快40年了，皇上发现最不好对付的还是读书人，又采取软办法，招式什么博学鸿词。我相信顾炎武、黄宗羲是不会听信清廷的鼓噪的。 富山先生，晚生知道您同顾炎武交往颇深，顾炎武有几句话我十分赞同。他认为亡国只是江山改姓易主，读书人不必看得太重，重要的是亡天下，那就是道德沦丧，人如兽，人吃人。 这些话贫道当然记得，20年前你就是拿这些话来游说我的呀。 晚生失志不改，还是想拿这些话来说服您。帝王之家笼络人才，无可厚非。所谓学成文武艺，或与帝王家，读书人进入仕途，正好一展抱负啊。 哎，我不知道在你陈廷敬眼里，阳曲知县戴梦熊算不算读书人呢？他花钱买了个监生，又花钱捐了个知县，他大肆鼓噪建什么龙庭，对上说天下太平，对下却压榨百姓。 我这回回山西正是两桩事情，一是敦请富山先生进京应试博学鸿词，二是查访龙庭一事。 皇上可真是大方啊，为我这病老之躯派了个二品大员来，不敢当，不敢当啊。 富山先生，我因为反对建龙庭已被降为四品了。 富山心里似乎有所触动，却不动声色，冷眼打量陈廷敬的官服，原来真是四品了。陈廷敬的官声富山早有所闻，心里倒是敬重，只是进京一事关乎名节，断断不可应允了。五峰观外，戴梦熊见天色已晚，非常的焦急。见真儿从观里出来，戴梦熊上前问他： 这位爷，眼看着天就快黑了，是否请钦差大人下山歇息？ 戴老爷先回去吧，钦差大人说了，他就把五峰观当行辕，不想住到别的地方去了。 戴梦熊心里犯难，却不敢执意劝说，只好先下山去了。当天晚上，陈廷敬同富山相对倾谈，一直说到天亮。第二天，陈廷敬用罢了早餐，准备下山去。富山送陈廷敬到山门外，他说： 陈大人，咱们两个人可是说好了，你如果真能如实查清建龙庭的事，我就随你去京城。 请您去京城，这是皇上的旨意，查访建龙庭的事，这是我的职责。富山先生，这是两码事情。 可是我去不去京城，就看你如何查访建龙庭的事情了。 一言为定。 陈廷敬下山便去了县衙，戴梦熊要陪他去乡下看龙庭。出了城， 陈廷敬撩开轿帘，外面不见一个人影，心里感到非常奇怪。大伙儿都觉得奇怪，不知老爷打了什么主意。刘景说：“ 哎，老爷，那年您去山东沿路的百姓跪迎，这回可倒好，怎么不见半个人影？” 鸣锣 啊，老爷，这一个人都没有，用不着鸣锣开道吧？再说了，老爷，您不是不喜欢这个张扬吗？ 听我的，鸣锣开道。 遵命。 刘景同马明对视片刻，只好遵命。一时间，咣当咣当的锣声响彻原野，惊起了寒鸦野雀，天地之间更显得寂静。路旁的村舍仍悄无声息，不见有人出来探望。杨乃文悄声地问戴孟雄：“ 戴老爷，这钦差大人这是玩什么把戏呢？”“ 钦差出巡，鸣锣开道，理所当然。” 陈廷敬放下轿帘，不再注意外面，听凭锣声咣当。沿路走了几十里地，锣声不停地响，只偶尔惊起几声狗叫，就是不见有人出来瞧热闹。陈廷敬心里明白，戴孟雄早叫人到下面打过招呼了。听得有人招呼说到了，轿便停了下来。陈廷敬掀起轿帘，叫刘景停止鸣锣。陈廷敬整衣下轿，抬眼望见韩村一处，戴孟雄也赶紧跟着下了轿。一个年轻的轿夫伸手搀了他说：“ 爹，您慢着点。”“ 怎么冒出个喊爹的？”“ 这个轿夫是犬子戴坤， 年纪轻轻，正是读书的时候，怎么来抬轿子？”“ 回钦差大人的话，卑职家里并不宽裕，请不起先生，况且县衙用度拮据，我让犬子来抬轿也省了份工钱。”“ 国朝就需要你这样的清官啊。”“ 钦差大人，为官清廉，这是起码的操守，不值得如此夸奖。”“ 读书也是很要紧的事情，不要耽误了孩子的前程。”“ 看看再说吧，等几年，等阳曲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了，再让犬子去读书吧。百姓要是知道朝廷钦差巡访，肯定会跪道相迎，百姓可是爱戴朝廷的呀。可卑职知道钦差大人讨厌扰民，没事先让百姓知道。钦差大人，这就是头一个进龙庭的村子李家庄。”“ 怎么个由来？谁首先提出来的呢？”“ 村里有一个富裕人家，当家的叫李家生，独自出钱建了龙庭。”“ 哦，是吗？” 戴孟雄领着陈廷敬走过了村巷，忽见一大片宅院，心想这肯定就是李家了。果然有位中年汉子跑了出来，跪伏在地叩首说：“ 草民李家生拜见钦差大人跟县官老爷。”“ 李家生免礼。”“ 谢钦差陈大人，戴老爷屈就寒舍小坐。”“ 李家生，你怎么知道本官姓陈？”“ 钦差大人是当今山西在朝廷做的最大的官，您只要是踏进山西，百姓谁人不晓。”“ 你不是说不敢让百姓知道我来了吗？”“ 卑职平日出来也不敢惊动百姓，这都是跟着钦差大人您学的呀。”“ 我们戴老爷平日暗访民间，布衣素食，很得民心呐。” 陈廷敬含糊着点头进了李家大院。刘景不经意回头，见不远处有户人家的门开了，一个小孩跑了出来，奇怪地看着外面。一个妇人忙追出来，抱着小孩慌忙地往里跑，头也不敢回。进了李家大门，绕过萧墙，但见里头叠山凿池，家木葱郁，好生气派。池塘里结着冰，隐约可见残荷断梗，想那夏秋时节，李家这园子必定是江南的盛景。陈廷敬不说话，只随李家生往里走，走过这大大的园子，这才到了李家正堂。陈廷敬想，这李家真是奇怪， 有钱人家通常都把园子藏在后边，他家却进门就是园子。进了课堂，李嘉生恭请客人上座，下人低头过来上茶，垂手退下。陈廷敬抿了口茶说： 李嘉生，你们戴老爷说你自家出钱建了龙亭，把皇上圣谕十六条刻成龙碑，本官听了很高兴啊。 草民我能安身立命，乡亲们能和睦一家，都搭帮了圣谕十六条，他好比尧舜之法，必定光照千秋啊。 禀钦差大人，这个村子16岁以上70岁以下无论男女都能够背诵圣谕十六条。 哦，是吗？李嘉生，你背来我听听。 哎，钦差大人，草民这就背了。一，敦孝悌以重人伦。二，笃宗族以昭睦邻。三，和乡党以息征讼。四，重农桑以足衣食。五，上节俭以息财用。六，龙学校以端世袭。七，处一端以崇正学。八，讲法律以敬愚顽。九，明礼让以后风俗。十，务本业以定民志。十一，训子弟以敬非为。十二，惜诬告以全良善。十三，戒逃逆以免株连。十四，完钱粮以省催科。 圣谕说完钱粮以省催科，你们村的钱粮都如数的完清了吗？ 回钦差大人的话，我们村的钱粮呀，年年完清，没有半点拖欠。 钦差大人，卑职正要禀告，这个村呢，全村的钱粮都是由李嘉生代交的，因此年年都不需要官府派人催缴。 庸叔这个钱粮师爷当得最是轻松，不像别的县成日带着衙役走村串户，弄得是鸡飞狗跳啊。 哦，这倒是个好办法呀。朝廷平定云南最要紧的就是筹集军饷，如果各地都依这个办法，就不会有税银拖欠之事。 回钦差大人，阳曲县已经有2/3的村子用了这个法子，往后我想让全县各村都按这个法子来做。自从卑职到了阳曲县任职，银粮年年都是如期如数上缴。 戴知县，你们完钱粮的办法比建龙亭更好，朝廷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完钱粮的事情。打仗是要花钱的呀。 卑职把这个完钱粮的办法叫做大户统筹，原打算等明年全县通行之后再上报朝廷，而建龙亭不太繁琐，简单易行，已在全县推开了。 怎么已在全县推开了？你在书请上不是说百姓有此愿望，奏请朝廷恩准吗？ 百姓热忱颇高，卑职不好泼冷水吧。 我过后再同你切磋此事，先去看看龙亭吧。 陈廷敬等随李嘉生往李家祠堂去。戴孟雄见陈廷敬脸色不太好，心里非常忐忑。他知道朝廷没恩准擅自建了龙亭，追究起来是要治罪的。祠堂正对面有块空瓶，长有一棵古槐，古槐旁边便是龙亭。亭有八角，雕梁画栋，飞檐如翅。亭里面立有雕龙石碑，上刻圣谕十六条。陈廷敬围着龙亭转了几圈，细细看了碑刻，他说： 亭子修得不错。李嘉生，修这个龙亭花了多少银子？ 200多两银子。 全村多少人多少户？ 哦，全村男女老少232人46户。 钦差大人，李嘉生带完钱粮已不止这个村，周围16个村1008户的钱粮都是由李嘉生带完的。 陈廷敬点头不语，心里暗自盘算。正在这时，大顺突然赶来了。原来陈廷敬回到山西没时间转到阳城老家探望父母，便打发大顺回家代为看望。大 大顺已从阳城回来，先去了阳区县衙，知道老爷到李家庄来了，这才一路打听赶了过来。大顺拜道： 老爷、老太爷、老太太、太太跟家里人都好，老太太特意嘱咐要您好生当差，不要挂念。 钦差大人过家门而不入，有与地之风，卑职十分敬佩。 皇差在监，身不由己。哎，此话不说了。戴知县，李家庄的龙庭气象威武，非常的好。 感谢钦差大人夸奖。 其他地方的龙庭暂停建设。 这钦差大人，这是为何？ 未经朝廷许可，擅建龙庭，应当治罪。难道你不知道？ 钦差大人，草民这是对朝廷的一片忠心啊。 李嘉盛，你起来吧，我有话只同你们戴知县说，先不说追不追究你。戴知县，我们回去吧，去你家吃饭如何？ 这 怎么，戴知县饭都舍不得给我吃一碗？ 哦，不不不不，陈大人，卑职家眷不在身边，我都是在县衙里和衙役们同吃的，县衙里的厨子饭菜做的都不好吃。 陈廷敬知道无妨，戴孟雄只好叫杨乃文速速派人下山报个信儿，叫厨子多做几个菜。陈廷敬却说不用，阳区烧麦有名，做几个烧麦就够了。回到了县衙，天色渐晚，饭菜还没有做好，戴孟雄请陈廷敬去内室用茶。房间非常简陋，里头只放着两张床、一把桌子、两个凳子，没有别的东西。陈廷敬问他： 戴知县， 哎， 你们父子同住这一间？ 回陈大人话，衙役们都是两人一间，我们父子呢也是两人一间，只因我身子不太好，就让我的儿子同我一起住着，也好有个照应。 戴知县，你太辛苦了。 卑职自小家里穷，习惯了，说起来不就是个官体吗？百姓又不知道我住的到底怎么样，也无伤官体。我这里有贱内自己酿的米酒，专从老家带来的。 我本不善饮，你说是尊夫人亲自酿的米酒，就喝两盅吧。你们这儿的烧麦真是名不虚传啊。 陈大人，这几年阳区百姓吃饭已无大碍，烧麦呢却不是人人都能够吃上的，百姓哪日要是都能够吃上烧麦的话，那就好了。 戴知县，说说你们县的大户统筹吧。 是，年有丰欠，民有贫富，但朝廷的钱粮可是年年都要完的，逢上欠收的年成，大户完得了钱粮，小户穷户可就难了，他们得向大户去借。大户有仁厚的，也有苛刻的，苛刻人家就借机敲诈百姓。县衙每月都会召集乡绅百姓宣讲圣谕十六条，教化民风，很多大户感激朝廷恩典，自愿先替乡亲们交纳钱粮。 这倒是个好办法呀。戴知县，你把大户统筹的办法仔细写给我，我要奏报朝廷。 好的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《大清相国》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快节奏的生活中，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，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。